最后一首歌的尾音飙完之后，石毅有点脱力地靠在边上，看着台下满场的疯狂。这个地方冷静的才会被当作疯子。英明把吉他放在旁边，扯了他一把。两个人趁着底下人疯狂呼喊的时候，摸着后门溜了出去。本来是英明跑在前头，结果石毅叫了他两声，他没搭理。石毅眉头一皱，很干脆地开始追。这场景很像他们拉力赛的时候，莫名其妙的较劲，不搞到精疲力尽，谁也不会先认输。路没有尽头，但是人的力气是有耗完的时候。到后来，英明实在是没有力气，几乎要跪在地上的时候，终于迫于无奈地放缓了速度。后头追得起劲的石毅没有停住，直接扑着他，俩人撞在一起，摔在了地上。 妈的，英明，你绝对是个疯子。 石毅挣扎着指着同样躺在地上起不来的英明，不敢相信自己已经快30了，竟然还搞得跟小学生一样在马路上乱滚。谁会相信他石毅会跑到酒吧里飙歌，飙完了还不给钱，简直扯得没边了。心里和口上都这么骂着，石毅却压抑不住脸上的笑容。他就是莫名的觉得很痛快，什么董小威赛、赵子聪他爸、公司、事业、家庭全都给扔在脑后面了。身上名贵的西装被蹂躏得一塌糊涂，沾上了一堆土尘树叶。英明就躺在离他不远的地方，仰望着天空笑。粗重的喘息是唯一回答石毅的声音。这条路还真的挺近的，除了他俩就没有其他人。石毅慢慢坐起来，笑着去拍了英明一下，结果后者没给他反应，不喜欢被无视的石大少往跟前凑了一下。 我操，你今天怎么一直神叨叨的？ 英明脸下视线看他，不说话，嘴角扬起的笑容透着一股很微妙的气场。石毅脑中一闪而过的舞台上跳钢管舞的英明，鬼使神差的整个人就俯了下去。两个人碰到一起的时候，就像突然被打开的阀门，没有任何预警的所有的情绪喷薄而出。石毅吻到后来已经有点失去理智了，除了身体的本能什么都想不到，但是这个吻却被英明硬生生地扯开了。他抓着石毅的头发拉开两人的距离，眼睛紧紧地扣着眼前这个男人。 石毅，你他妈是同性恋？ 后者彻底愣住了，下意识地冲口而出。 当然不是。 那个瞬间，英明眼底的神色一暗，他狠狠地把石毅推到地上，也不管对方摔倒没有，扣着他的下巴重新吻了回去。 我他妈的也不是。 石毅活到这么大第一次跟你接吻，还是等到这个吻都结束了，两人拉开了距离。相比他，英明起码算是平静的，除了不稳的气息，也昭示着一样难以压抑的情动。英明的脸色至少没有石毅那么难看。英明过了一会儿才勉强着从地上站起来，随便拍了拍身上的狼狈，调侃地笑了一下。 怎么样，玩大发了，就是这种结果。 眉宇之间不见尴尬，只有几分深沉。石毅皱了下眉，什么都没说，也跟着站起来。他看了一下时间说， 不早了，我送你回去。 车其实还停在酒吧边上，他们俩要回去还得走回去。英明身上没有带烟，摸了两下没有找到，稍微有点烦躁。他爬了爬头发， 走吧。 跑出来的时候，似乎这个世界都充斥着喧嚣，等到走回去，却觉得好像只有他们两个人一样的寂静。这种落差活像电视剧里的所谓反转，前一秒天堂， 连过渡都没有就直接掉到了地狱里去。虽然这话用来形容这种情况不太合适，英明走在前头，两只手插在兜里。他本来是穿着大衣的，但是之前跳舞他给扔在酒吧了，跑出来时候也没有记着拿，现在风吹得身上有点冷，却把人给吹醒了。走了一段，他才回头看了一眼十一。 别太往心里去，兴奋过头了难免犯昏。你看奥斯卡颁奖上不也经常吻来吻去的，不值钱。 他说完扬了扬眉，还冲十一比了一个放轻松的手势。走在后头的人只是看着他，却不吭声。十一其实心里是在冷笑的。 从认识开始，这人最擅长的就是忽悠，结果都到这个份上了，他还在忽悠。兴奋过头？操，以为我是傻逼吗？我就算再白痴，也还不至于分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因为什么才会鬼附身的吻了他。 其实这种感觉在酒吧里他就已经有过一次了，但是当时被英明拽上台飙歌，搞得他还没有来得及仔细去想，闹腾了一大圈搞到现在。他一次两次的，总不可能因为太饥渴了所以不分对象吧，就算真饥渴也不至于对这个男人下手。越想眉头皱得越紧。石毅在后面看着英明走得很稳的背影，胸口觉得很闷。 事情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脱轨的呢？明明当对方应该是挺好的哥们儿才对。 一直以来，石毅的生活就是被提前规划好的，念书、事业、家庭发展，这些在其他小孩还压根搞不清楚是什么东西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在接触了。不是被灌输了什么，而是在旁边默默地看着自己身边的生活，那种概念是潜移默化的。等到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会最终被这些东西左右，他就开始反抗。不喜欢再顶着家里的名头，不喜欢老师与有所指地提到他父亲，不喜欢开家长会，甚至不喜欢同学的家长看到他时堆起的那种虚伪客套的笑容。当你质疑身边所有的夸奖时，很自然的你也会开始质疑自己真正的价值。所以他才会坚持在毕业之后走一条自己选择的路，哪怕是明知道会引起家人的不满、父母的担心，还是不肯妥协、退让半步的坚持了下来。至于以后的自己的家庭，石毅也是有自己的打算的。他父母不是那种非要求他娶个门当户对的妻子才罢休的人，但是一样也要带回家给他们过完目后才能定下来。这里头的意思其实就是即便不大富大贵也得差不多，用他爸爸的说法就是 起码要有共同语言才能一起生活吧，圈子和层次都不一样，你们的日子也过不下去。 这个道理其实是通的，石毅自己也这么想。一辈子选一个能够和自己走几十年的人，当然不可能在大马路上随便拽一个。但是就算他再有自己的主见，也不可能带个男人回家呀。都不用去假设，光稍稍设想一下都觉得是可笑到甚至有点可怕的情况。下意识地扶了一下脸上的眼镜，石毅其实并没有完全适应脸上挂这么个东西，多少有些不自在。他把眼镜摘了，揉了揉眉心，然后抬起头的时候，因为突如其来的视线差点晃了晃。英明很突然地回身抓了他一把，刚好扶住。 你最好还是少摘眼镜。 英明让石毅站着把眼镜戴上才松开手。 近视的再严重一般也就是摘了看不见路，你这种视差很容易会出意外。 他之前跟医生打听过，石毅以后看东西可能会出现立体盲的情况，别人看着是立体的东西，在他眼里全都是平面的二维构图，立体空间感会越来越差，而且另外一只眼睛的视力也会逐渐被影响到。 石毅皱了下眉。 早知道还不如当初两只眼睛一起伤了，好歹还平均点。 无意识冒出的自嘲像针一样戳到他旁边的英明，后者眉间紧皱了一下，然后才慢慢舒展开。他拍了一下石毅的肩膀，表示对这句话的不满。没有再拉开自己的距离，两个人并肩地往前溜达。